是最后一个钟，在掩饰的无奈中，你装说哦，为了变成那迷人的梦，宁愿像飞蛾扑向那月也爱无反顾，啊，女人如何令人心动？泪水还是你的笑容？啊，不觉中我已沉醉在你的所有。 经历过八九十年代的女人，心里都应该曾经住过这一书卷气的优雅的歌者，她叫童安格。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《女人》，出自她的第二张专辑《想你》。那个时候，她并没有写出《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》，也没有大红大紫。生活的压力、理想迷茫，让这个结了婚的男人很困惑。这首歌是她当时跟她当时的妻子陈美心在吵架之后所写下的。它记录的是男人的眼中难以琢磨的女人，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里的女人，则是从女人的角度出发，谈谈我们对于爱情的理解，甜美再加上 R&B 的演唱方式，这是一首讲道理的情歌，出自张惠妹《女人说》。 女人说，你一定要听我的。在害怕什么？别担心，靠近我耳朵说爱我。爱就是这样的，爱是一种心里面的慢动作，多甜蜜多快乐，让我和你两个人去体会去享受。 这样的爱是一种心里面的慢动作，多甜蜜多快乐，让我和你两个人去体会去享受。女人说都爱我一分钟，比给我什么都有用、啊啊、你和我相爱的每一天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，比如快乐，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，荡起小船儿暖， 在九十年代它也许是 不管天上地云怎么下，路上行人怎么看我，祝我们快乐。 在新千年它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，一起过千年，一切放在面前，我走我想走的路线。 快乐因少而贵，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。最美时光，邀你一起 Happy Show。 这里是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从女生到女人，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记录在歌里的女人的蜕变。这个唱歌的人，她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最深刻的形象就是女生。那是在98年，还只有19岁的徐怀钰，她一出道就红遍了半边天。她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的名字就叫做《第一张个人专辑》，名字取得好像很随意，但是她的制作阵容呢却非常的不俗。金曲奖的制作人李正帆、王继康、陈柔贞，还有鬼才编曲梁伯君。这张专辑的主打歌《我是女生》让徐怀钰横扫乐坛，第一张专辑的销量就突破了100万张，所以他出道一年就被封为天后，也是到现在为止华语乐坛被封为天后年龄最小的一位歌手。 我还不想和你做朋友。 样谢了我的尼罗，壮骨站在巷子口那里等我，你不要写奇怪的诗给我，缠着我，我还不想和你做朋友。你不要学了我的尼罗，专苦站在巷子口那里等我，你不要写奇怪的诗给我。 直到现在40好几的徐怀钰去演出，我是女生这首歌仍然是商家的最爱。徐怀钰也有些伤感的感叹，如果不唱这首歌就没有人知道他是徐怀钰。小的时候急着长大，而非常的排斥唱我是女生这样的听起来有一些稚嫩的歌，可是到了40岁却不想变老。当年周星驰拍喜剧之王的时候，其实徐怀钰才是周星驰心中柳飘飘的第一人选，他甚至愿意配合徐怀钰的档期而延迟开机，不过最终呢，他还是启用了新人张柏芝。当年的女生后来变成了女神，她不再会绑出道时候的冲天炮头，不再会有天后的压力，可以去便利商店排队买冰淇淋，也可以泰然自若，这就是女生到女人的蜕变。徐怀钰推出的一首单曲，我还是那个我。 出生命中的阴晴圆缺，是否有一天被挤开的血缘会溶解，开成花园？曾经我以为再走不出那些伤心欲绝，几圈梦不完全，是孤独陪我慢慢复原。爱

谢我带你找到天堂，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，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，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，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。我能想到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，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。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的变老。这一句歌词当年打动了很多听歌的人，平淡但是却很有力量。然而对于赵咏华来说，最难的莫过于此。后来的现实的无情安排让她跟李正帆各分东西，可是这首代表作却在演出的时候不得不唱。在后来的专辑《制作人这一栏》的名字上，没有了李正帆，而换上了滚石的一位你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手，那就是周华健。周华健第一次担任制作人的时候，就是为赵咏华制作《我爱你最好直到这里》，所以后来在滚石30年纪念演唱会的时候，赵咏华在现场也没有演唱他的那首代表作，而是唱了《相爱太晚》。这首歌正是出自周华健制作的专辑，说的是相爱的两个人却在错误的时间才相见，没有埋怨，没有放肆的哭泣，只有体谅和祝福。不再是最浪漫的事里面的那个小女人心态，而是懂得接受，坦然女人的成熟。 心里不会有愧。如果相见不会太晚，我们就不会遗憾。快快乐乐的不会纠缠，过得好简单。

是否天涯两端，只要是情谊够长，缘就不断，常常联络不准懒散，明天心也要作伴，也要自然，就像现在真诚简单，有时你要人商量，我最喜欢欢迎找麻烦，有时你要人商量，我最喜欢欢迎找麻烦。 女人是永远都需要闺蜜的一种动物，无论是小女生还是小女人，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首歌《女人们的咖啡》，它收录在蔡淳佳2007年的那张专辑。当时同为华纳音乐旗下的蔡淳佳和金海仙，他们忽然发现两人竟然一直没有合作过，于是呢，在大家长的安排之下，金海仙飞到了新加坡，和蔡淳佳还有他们的制作人柯桂敏一起录制了这首歌。这首歌里你会看到一个画面，两个小女人在一起喝着咖啡，聊着那些他们对于生活、爱情还有男人的描述。想要窥探女人心的男人可以仔细听好。 正好是两人份的咖啡呀，一屋子芬芳气息，两个女人间的话题永远不停。和我关于男人，关于女人和自己，整个世界都要整理，有时候只有跟你说才有头绪。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，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，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、哦哦、过去的事迹想早点忘记，却爱回忆下一段恋曲，却我们总轮流互相的安慰，彼此打气，信用卡可以买到一季的流行，却买不到真实自己，只有听你说的分析深入我心、哦、就算是小小的竞争或是在 时候，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。